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队锁定全运会乒乓球男双金牌，从接速即办到未速先办，北京立法固化接速即办成果。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对公众开放。冲在反华阵线的最前排，澳大利亚又跳进美国挖的大坑。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第14运乒乓球的男双比赛当中，北京组合马龙和王楚钦击败了对手，闯进了决赛。另外一场男双的半决赛当中，北京组合严安和徐晨浩同样也是击败了对手，闯进决赛。决赛在今天晚上开打，但是金牌已经被北京队锁定。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速即办工作条例，为了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提供法治的保障。条例从接速即办到主动治理进行了全链条的制度规范。条例当中提出，接速即办工作实行首接负责制，接到派单的单位不得推诿，办理诉求涉及其他单位的，首接单位应当牵头协调办理，其他有关单位应当配合，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办理的结果报送至首接单位，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报告给阶段性工作情况。对于市民的咨询类等诉求，市民服务热线工作机构能够及时答复的应及时答复，不能及时答复的将派单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由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等来答复诉求人。我们再来关注，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对公众开放，500多家中外企业展示了最新成果，展览将持续到9月28号。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鹤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都有哪些高科技的产品是打破了国际垄断或者是在全国领先的呢？ 是这样，现在在我左手边就是这个 A1 综合展馆，在这5个展馆里面呢，这里边也有非常高科技的，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一款维迈医疗，它的这个企业呢带来了2款机器人，其中一款叫做医用的血管造影这种机器人，那它呢实际上就是打破了国际垄断。以往我们医院在采购这一类机器人的时候，比如说你有心梗、脑梗都需要用这种设备来进行造影的话，那国外的话进口是大概1400万到1700万之间。那自从这个维迈医疗把这个机器人上市了之后呢，获得了医疗许可证之后呢，它的这个价格已经降到了原来的一半，所以说它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另外的一个介入机器人，有一些介入手术啊，这个医生他以往是会在一些就是有 X 射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要穿一个30-40斤的背心，还要站好几个小时这么长时间，但是有了这个介入机器人呢，医生就可以在外间了，然后让这个手术机器人去依照他规划的路径和动作去做这个手术，这样的话就减轻了医生的负担，并且一些年轻的医生他不需要有年老医生用传统手术的这样的这么多的丰富经验，用这个医疗机器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那这2款机器人呢，它在国内外一共有100多项专利，是非常厉害的。另外我还看到了一款这个设备，它非常有趣，就像是我们平时戴眼镜验光配镜的那个东西一样，把眼镜放上去，大概1分钟之后呢，它就给你一张视网膜照片，它可以识别35种健康风险，比如说你是否有这个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病变等等。那我在这儿遇上了一个阿姨，61岁，她和她的爱人都做了这个测试，2分钟之后结果就出来了。她说这个产品非常的好，因为她的姐姐在他们家住了半年，进行了一只眼睛的一个手术，一共费用花了7万块钱。他说如果有了这个设备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自己身上一些其他的，通过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个血管来看看是否有一些其他疾病，这样的话进行早筛还能降低他们的时间成本和这个医疗付出的成本，因此他觉得非常的好。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践行绿色低碳共建美丽家园迎冬奥社区宣传系列活动昨天正式启动，垃圾分类将会成为冬奥社区的标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启动仪式上，十个涉奥重点街道小区被授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村称号。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刘威介绍说，包括这十个示范小区村在内，目前全市已经有74个社区正在创办冬奥社区。 在冬奥社区的创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把垃圾分类作为重要的一环，其中像石景山广宁街道的高景屋社区已经正式挂牌了，它在垃圾分类当中呢是发挥了很积极的一些作用。 作为首个冬奥社区，高景路社区通过智能驿站、手机 APP 等智慧化方式打造全品类回收体系，也为其他冬奥社区的创建提供了范本。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岩告诉记者，以五棵松冬奥冰球场馆为核心，周边社区都将把垃圾分类纳入冬奥社区的创建工作中。 我们在维维市场内部建设了一座大型的低值再生资源的回收中转站，而且在29个小区设置了智能化垃圾分类的驿站，包括统站的建设更加的规范，让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率、投放精准度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结合冬奥会的举办，京张两地将推出一批冬奥社区。这些社区除了总体规划上要求空间设计合理、配套设施完善外，还将在物业管理、绿化美化、垃圾分类、安全防盗等方面规范治理。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刘威介绍说， 以迎冬奥、助力冬奥和冬奥筹办工作为契机，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北京冬奥会期间，冬奥社区将联动开展冬奥主题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冬奥节日气氛。 我们再来关注本市交管部门发布了下周的交通预报和出行提示，在国庆假期前工作日的晚高峰交通压力较为突出，持续时间延长，早高峰中小学周边的道路车流较为集中，城区环路、高速和联络线早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部分道路的车多而且行驶较为缓慢，特别是在9月26号，也就是周日为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都将会大于平时。9月30号晚高峰将会提前，出行前呢，请您关注北京交警通过官方微博以及广播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乐淘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今天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的纪念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人文社与鲁迅作品出版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在今天下午举行。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李雷。李雷，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啊，这个目前为止，鲁迅全集它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的版本呢？ 好的。那么鲁迅全集的第一个版本呢，可以追溯到1938年哈。那当时啊，这个鲁迅全集出版社呢，出版了20卷本的基础性版本的鲁迅全集。那么在这个鲁迅全集当中啊，很多编委员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包括蔡元培啊、茅盾啊、邹作人呐、徐广平啊等等。那么到了1938年以后呢，第二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呢，就是在1958年了，是过了30年以后。那么当时啊，在1958年年底的时候呢，是推出了多装帧的10卷的注释本的鲁迅全集。那么后来呢，再往后推，就是第三个版本，就是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那么1981年版鲁迅全集呢，是一个精装的一个包装哈，而且呢，它是在1958年版的这个鲁迅全集的基础之上增订而成的。那我们现在的最新版本的鲁迅全集呢，是在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那么这个全集呢，是和1981年的版本相比啊，是有三个方面的增订，包括这个译文译信的增收啊，原著的文本的校刊呐、还有注释的增补和修改。那么这是主要是目前为止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的情况，主持人。 那除了刚才介绍的鲁迅全集之外，鲁迅著作的最新版本又有哪些呢？ 那目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呢，是推出了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的插图本啊。那么其中啊，就包括鲁迅先生的作品，比如说《呐喊》的流线插图本， 彷徨的丰子恺插图本、野草的流线的插图本，还有这个阿 Q 正传的丰子恺的插图本，那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另外呢，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的单行本，有29种这样的图书呢，也是出版了，还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要。另外呢，还有一个最新的情况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呢，上一版的鲁迅全集，就现行的鲁迅全集是2005年的版本，那么距离现在已经过了16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未来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呢，还将启动这个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那么以及鲁新版的鲁迅译文集的编辑工作。那么我们相信呢，会在不久的将来，大家会看到一个最新版本的鲁迅全集啊，展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李雷的介绍，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华为正式发布了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欧拉。欧拉支持服务器、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应用场景，致力于提供安全、稳定、易用的操作系统。目前欧拉和鸿蒙已经实现了内核技术的共享，欧拉加鸿蒙将会更好地服务数字场景。近日，澳大利亚又冲在了美国反华阵线的最前排。9月15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称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并重新打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其实，谄媚美国，澳大利亚捞不到好处，也得不到尊重。在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暴跌的时候，是美国抢占了澳大利亚的煤炭、牛肉和大麦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澳大利亚疫情肆虐的时候，是美国限制了疫苗对澳出口。而过去的11年，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国际社会看得清楚，澳大利亚跟着美国只会威胁地区和平。法国怒斥澳撕毁了法澳潜艇合同是在背后捅刀子。邻国新西兰拒绝了澳大利亚未来的核潜艇驶入其海域。可以说，澳大利亚为了博得美国主子的欢心，已经丧尽了人心。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6，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活力派。 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澳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